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s.com。我系澳门良心嘅周庭希。 系啊，阿长毛兄弟。啊。你帮阿长毛讲。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咁啊，即系即系有人叫我哋讲两句啦，系咪？即系关于阿长毛嗰件事吓。咁喂，呢单嘢就我见到啲本土派啊，即系有啲 page 啊，就将你啊，就将阿长毛啊，甚至将阿村长佢讲嘅嘢咧，就 pairing 咁样。咁啊，关于一啲即系吓。即系吓同女权有关嘅嘢啦，咁样样。 唔系，我先 clarify。 系。 我嗰句说话同女权有乜关系咧？我再讲一次。 系。 你俾我屌都唔捻屌，即系我你俾我同你搏嘢，我都唔捻同你搏。 吓。 咁有乜捻嘢同女权有关系啊？ 吓。咁你呢个系选择权嚟嘅。 即系我而家好似金英嘅角色啫嘛，系咪？佢做慈善家。 啊！ 咁我唔做慈善家有乜乜撚嘅問題咧？ 即係呢個係 咁同女權有乜關係咧？冇得屈我。 你要明白就係話，你揀人事，人哋都揀你。 冇錯啦，呢個自由社會嚟噶嘛，市場經濟嘛。 你仲講呢啲嘢，真 係係咪啊？ 你因為你仲要講市場經濟。 點啊？你又做乜撚嘢？ 阿明啊， 得。你俾我屌我屌你啦，系咁得啦，系俾面啦， 系嘛？唔系，但系你系咪都有两句想噏下咧？咁样样即系系嘛？你啱啱 帮我就系话长毛嘅意思一定唔系咁样嘅，土瓜人都知嘅，系咪先？土瓜人，土瓜人佢唔系 佢个形容系错咗嘅，即系据我所知，佢系想讲紧咧喺雨伞运动准备结束嘅时候，佢两公婆咧就走咗去浸温泉， 系啦， 跟住咧就影紧咗张相出嚟，仲喺度露紧背， 去飞弹高山。 系啦，咁嗰啲就唔系叫做一雙玉臂千人枕，應該即係扮 A V 咁啦， 唔係係一雙玉臂千人睇，或者上面千人想， 唉屌時間彈啦，係 即係總之好不恥佢咁樣嘅行為啦。 OK， 即係仲喺度享受人生，我哋喺度俾人拉緊嘅時候，我哋喺度 其實個意思係㗎，冇錯啦，冇錯啦，冇錯。 嗯啊，係啊，即係都可以咁樣講啊，咁但係我覺得即係有啲左交啦，即係其實上次有好多做得左交圍你啦，係咪？ 你知點解上次做得左交圍我？我再講一次，就係呢個林記啊，周圍 send 俾啲左交，叫佢哋表態。 咪佢哋政治正確啊嘛，啲左交。今日佢都係㗎，葉 柏林收到， 今日都係。 孔令瑜收到， 今日都係。 都收到呢啲咁嘅 message， 就焗你啲咩鄧小華啊、Daisy Chan 啊、何潔宏啊，甚至乎係仲有邊個啊、周晴啊嗰啲。喂，焗你表態 嘅， 係啊，有乜撚嘢態啫？喺我的角度，睬你都戇緊鳩啦！屌我哋日日都喺度講粗口，屌即係粗口都唔講得啦咩？我屌你老母都唔得嘅喎，咁我都係侮辱你阿媽啊嘛，戇鳩係咪先？咁但係呢啲友戇居居，佢真係走去表態喎。反而上一次咧，熱狗咧就真係聞風不動喎，對住我唔知點解。今次咧，毛咧掉翻轉頭啦。就係左膠冇乜出聲，就屌佢啲。 咁啊，毛同阿陳雲係對著幹㗎嘛，要爭下毛個位，一定要搞掂啊嘛。 背後一定有個政治操作喺度。老實講，你問我星期四佢上個禮拜四嘛，同我大軍閥同一時間嘛，喺度鳩噏嘅時候，噏撚咗出嚟，起碼過咗幾日先至發酵。去到禮拜一， 星期一先發酵， 冇錯。 星期一星期一夜晚開始 post 嗰啲嘢， 有啲唔同嘅。 星期二先發酵。 嗱，上次阿土伯同埋阿今次阿毛哥咧，嗰個場合有啲唔同嘅。阿毛哥其實佢係 consciously 就係一個叫做係網台，即係公係做節目咁去講嘅。咁但係土伯咧，上次咧就喺我哋個 private 嘅一個 close group 咧就咁講嘅。咁但係 anyway 啦，因為我哋個 group 又好撚多人，咁啊文匯報嗰啲人咧就喺度收料，係咪？本土派嗰啲又喺度 cap 圖咁樣樣。咁基本上就同做節目冇乜分別㗎啦，又係嘛？咁啊，即係阿毛哥今次仲大鑊，直情係做節目咁樣講添。咁所以 咁冇乜 context 啊。佢冇解釋浸温泉， 系冇講呢樣嘢， 冇解釋咧就係即係一雙玉臂千人睇啊嗰樣嘢啊，同埋呢句嘢係大家想象唔到噶嘛。我嗰時佢以為我以為佢啊，我阿銘未 send 個 message 俾我問我點解，即係點啊？屌好撚大鑊而家咁樣，我喂其實都解得通嘅喎，屌你咪陳秀慧咪走去喺嗰個交友網站裏邊咪即係識男人噶嘛。你記唔記得之前《蘋果日報》定係即係一周刊咪報導咗呢樣嘢嘅？跟住訪問阿鳩達，話係咩？咁我老婆咁做咩咁樣？ 係喎、 一雙目比千人枕咯， 唔係，但係阿武， 但係你唔可以咁講就話 阿武絕對唔係咁嘅意思， 啱，即係你唔可以話佢我交友等於博嘢㗎， 絕對唔係咁嘅意思， 即係佢就 長毛絕對唔係咁嘅意思， 咁佢就冇就將嗰個 context 佢交代得清楚。 其實嗱，如果大家睇我啱啱節目都講啦，12月16日，黃楊達自己嘅 Facebook 而家仲有嘅應該，如果佢冇查的話，係仲有佢太太嗰張相 ，OK， 就浸温泉 擺上去俾人睇。是真是一箱，其实一箱肉币是错的，是应该是一个肉杯 ,ok?、啊、肉即是一个肉，一块肉的肉、啊、肉杯 一块肉杯 即是 千人望 千人睇、哎、,ok? 或者千人望 ,ok? 咁啦 ,ok? 你话冇女性，我唔知冇女性。 不过阿长毛呢度呢就同我呢个年纪嘅人呢都一样嘅就 old school 咗好多。即是我唔知 Anthony 啦。 你都承认你 old school? 喂你Anthony, 你会唔会同你老婆去浸温泉嘅时候你用老婆个杯啫。即系咁撚性感嘅相摆喺 Facebook， 陶君仁会唔会将孔令鱼嘅背脊摆 ？Never， 我一定唔会做呢样嘢。我唔知啊 ，Anthony 你答啦，你会 唔 会？ 我唔会。 阿吴博你会唔会啊？ 咁睇咩人嘅 style 咯，呢个就系。 唔系僆仔就可能会。 上网上咩人都有。 唔系，其实我话俾你听，其实即系一个 challenge， 其实长毛想 challenge 嘅位置就系咩咧？就系你完占中未完，你啱啱自己俾人拉完，然后你即刻就飞咗日本，然后你即刻摆咗张相上网。你想博乜嚟啊？你想呃拉定点咧？ 唔系佢嘅， 你想点咧？ 佢嘅目的就系话，即系我都享受人生，你哋唔好捻咁。 屌你老尾！你 为陈 秀慧，陈秀慧自己讲啊，佢话革命失败，孙中山去边啊？去日本。喂，屌你！你孙中山日本啊，系去做呢一个嘅革命宣传啊，去筹钱啊， 都有沟女， 即系去 沟女，沟女。但系佢唔捻系去影玉照啊嘛，屌你！ 啱 唔啱啊？ 起碼孫中山係走難去日本啊嘛，俾人清朝俾人追殺佢， 係完全係兩個分別嚟㗎。你拉埋你嚟講，咁不過老實講，長毛係的確係講錯字嘅，佢唔應該用個枕字引起人誤會。咁老實，如果大家追擊佢，咪追擊佢都冇所謂，咁咪追擊佢咯。佢老人家都60歲咯，係咪？你對於佢嚟講。好似阿陶君衡成日都同佢讲㗎啦。 交一条拆一条。 唔係叫佢唔好撚选啊屌。你陶君衡成日都同佢讲㗎啦。咁佢 ,ok, 唔係佢自己成日讲话自己得65岁命。因为点解呢又烟又酒佢仲严重过我㗎嘛。咁我话你个撚样你再选。咁下次选完之后64。 唔係。 咁咪得返一年。 我唔係咁睇。即係其实好似阿长毛呢啲人呢其实係要靠斗争嚟养生嘅。因为有啲人呢。 你讲你老母啊。 唔係即係咁样讲。好似等于就係话一啲人呢即係其实呢即係如果你话退咗休就无所事事呢其实係死得快啲嘅其实係。 即係你要人生。 你系冇目标你就会好。 司徒华咁样。 其实我觉得系啊。 司徒华当年呢一冇选咧，其实挨几年之后就有事啦。 司徒华唔系，我想问下你阿杜，司徒华以前系咪食烟啊？ 食好卵多。 咁佢 攞我包烟食， 佢 退好似你咁， 佢退喂屌关我卵事啊！ 跟住屌 你冇卵讲，你冇卵讲，屌我冇攞你烟食。喂，我想问 佢话我啲烟够淡嗰头啊！屌佢， 司徒华佢有冇即系佢退休嘅时候，佢有冇仲系食烟啊？ 有。 佢有嘅， 有嘅， 但系佢唔系话佢自己肺癌，佢啲人话唔食烟啊，成嘅咩？ 你唔知佢写嗰啲稿啊，即系交俾支联会有时，因为佢亲手写声明嘅，系好似我哋咁样烂嘅， 系 佢系成浸烟味嘅张完稿纸，直至佢死嗰阵时候验咗癌症，先至系冇再食烟咋。 嗯， 我同佢食饭咧，佢系伸只手埋喺我度攞我包烟嘅，跟住屌尘我。 几时唔系几时食饭先？系咪五区公投之前？ 五区公投之前啊，梗系。跟住佢就话：屌咁淡嘅咁样，即系佢啱食阿毛嗰啲啊，咩总督啊、中华牌嗰啲嘅咧。 中华牌，中华牌，一点二嗰啲。 系啊，我食嗰啲咩黑冰一嗰啲嘅，点会啱啫？ 你都唔知沟咗几多杂质落去，大佬啫。 跟住我食嗰啲咩沙龙嗰啲，佢点会得啫？屌个司徒老狗，大佬系咪啦？唔系，但系 anyway， 即系司徒华都系咁嘅。其实佢系冇咗嗰个斗争啊嘛。 嗯， 因为佢哋都系话晒都系传统左翼出身嘅人咧，你喺呢个斗争里边咧，先至有自己嘅生存空间。 系， 咁你几廿岁咯，唔通你叫佢诶，屌你不如去搏嘢啦咁样，咁佢梗唔会啦，系咪？ 扯尾啦，屌， 咪系咯。 嗯，但系我觉得就你话今次同上次吓土伯你唔同咧，即系今次反而有啲左翼咧，或者有啲左交咧，都会帮阿毛哥讲说话。咁啊，譬如好似邓小华咁样样啦，即系佢哋所眼中嘅肥鸭啦，你成日咁讲啦，就系话喂，你长毛失言系一件事啊，即系佢都承认咗你嘅失言啦吓。咁但系喂你，但系你如果你用佢一句说话就清佢袋，会唔会太狂妄啊？喂，谂下指责长毛嗰啲人啊，喂，你有边个冇讲过四方西啊？ 跳，喂，邓小华咪跟我个阿乔文咯。 啊， 我上次咪咁样讲咯。 啊， 你粗口都唔讲得噶嘛。 哦，系，佢听大喷佛噶。 系啊，邓小华咪攞到我阿乔文。 唔系，屌阿毛都系咁讲啊。我话屌，我话你屌我老母就得啊。 系咯， 你屌我老母就得。 系， 我讲一句咁捻样，即系。尤其是大家誤會咗我，根本侮辱佢啊！ 唔係佢哋係咁啊，即係如獲 咁撚樣都得。 佢而家就係如獲至寶 其實咧，我後屘我事前想諗咧，我哋 don't take it serious。 嗯， 人哋要做你啲嘢咧，我覺得一係就阿毛自己咧，同埋即係寫文件出嚟 make an apology。Otherwise 咧，唔好再同佢哋喺度糾纏。 唔係我都係咁啦。 有鳩得佢 呢、 這個，即係我上次都笨撚柒 嘅。 係。就係、是、咧，你冇撚回應佢啦、啊。你越回應佢，咪好撚簡單啫嘛。你寫文件一出聲明，其實個原因就咩咧？因為你上次出咗陶君雄份聲明嘛，今次咪要出撚埋阿毛份聲明。 咁、呢個有啲 喂，好撚煩嘅喎，仆街。 呢個就有啲 神嘅嘛。 喂，我聽日我走去富士大廈同阿 B 哥走去叫雞，你影印完之後你又出聲明。仆街咁咪好撚忙我哋大佬。 阿 B 哥成日鬧你富士大廈咩？ 係啊，佢成日話要去揼邪骨今日撚樣。咁啊，聽日又去啊！跟住我有一次，我同阿明飲咗醉咗，喂阿明，我哋去揼邪骨咯。咁 冇 因咗 嗱，冇呢件事啊，首先。 我知， 講清 啊， 講清楚啊。 我屌你，聽日又出份聲明，大哥唔可以咁。 好撚忙啊，屌！ 好撚忙啊嘛。 唔係，但係因為你、那個問題係因為你係前主席啊嘛，佢一定會追究你噶啦。譬如好簡單，阿頭，你因為譬如好簡單，而家屌鳩長毛嘅時候，連我都屌撚埋，你知唔知啊？个乜嘢咩 日本妹嘛屌 咩拆 looks 嗰个喂屌我系八分钟出嚟即刻道歉啊，然后仲要俾陶工人纪律我啊，喂 我冇纪律你 俾纪律委员会去纪律我， 我醒嘅 你嗱阿陶工 你唔知我醒嘅， 你记唔记得 我后屘我觉得我而家事后谂咧，我嘅做法系处理恰当，因为嗱无论你同阿毛嗰阵时候咧都出咗一件事， 嗯、 就系、是、阿毛就话斯罗鲁夹行政上路，你就喺度讲日本妹，我从来。冇譴責過呢啲人講嘅説話，我嗱老實講喺呢度先講啦，飲大兩杯，我打俾阿毛，我不如咁啦，毛哥，即係我幫你道歉啦，佢唔撚仔，我使乜撚你幫我道歉啊咁樣，咁我算夠數噶啦，你有會員投訴咪紀律委員會處理咯，係咪？你有會員投訴黃浩明，即係叫咩喺而家宣示主 唔係阿土 日本妹，咁我咪處理咯。喂，其實我反而我呢個做法好。 阿土，我提醒你一樣嘢， 係。 就是你记唔记得是你带我去黄毓民议员的办事处。 黄毓民叫 你。然后黄毓民讲什么呢？黄毓民就讲屌你哋好小事啫。屌阿土你找五个会员投诉阿明得啦。 跟住我哋 系 咁处理。 你记唔记得啦？ 梗系记得啦。 佢讲㗎屌唔系我讲系佢真系逐隻字都系咁讲。屌你哋好小事啦，阿牛都系咁讲笑嘅啫。你哋搞乜撚嘢。屌阿土你找五个会员投诉黄得啦。 咁咪夠啦，所 以。Exactly. 反而嗰陣時候咧，我哋個處理方法咧係相對成熟嘅，因為點解咧？而家冇辦法 ，Facebook 世界，即係其實咧，我話唯一覺得係合理嘅咧就係、是、前兩日我睇住寫文連個 Facebook group 咧，就係、是、我哋嘅雲圖啊，佢話屌呢啲嘢 ，Facebook 嚟 ，Facebook 去啦，網台嚟，網台去啦，使乜咁撚認真啊？如果你搞政治嘅人，你 base on 個 Facebook 嚟做呢個政治決定嘅話咧，你一定係撲街嘅。一定扑街嘅，啊！我覺得佢呢個係有道理喎。跟住有一個會員就喺度答：，屌阿毛不嬲都係亂噏噶啦，同阿土你一個話人哋行政上腦，一個話人哋即係應該屌又唔撚屌。咁你咪日日都喺度澄清。我話我哋大佬日日都喺度亂鳩咁噏，日日都飲大兩杯，咁你點算啊？ 嗯， 喂，唔好咁 take 咁 serious。同埋左交有一個問題就係咧，因為你成日揸住個道德光環上頭。嗯 政治正確應該係 講，戇鳩！你而家呢一場係政治鬥爭啊嘛，戇鳩！ 不過我覺得阿毛哥咧，其實佢自從上次咧就喺呢、這個係咪 now 啊，即係同呢個鄭錦滿咧喺度對屌之後咧 ，cable，cable，OK，、 okay、 有線有線嘅、 就是。喂，我發覺佢係剔咗阿老蕭咧嗰個 advice， 即係其實係要 佢唔係剔老蕭嘅 advice。佢的個劉世良嘅話， 啊，即係要同佢哋，即係壓，係要對屌嘅， 係咩？ 對屌， 係咩？我以為剔咗我嘅有關， 但你都因為上過老蕭嘅節目， 唔係 ，you're wrong， you're wrong， 啊， 我係有好清晰， 唔係佢個問題咩咧？第一有兩個問題，啊、一就係咧你對屌都好，你應該係講意識形態， 嗯， 你係要辯論好實質嘅嘢， 但係佢講鬱敏嗰度， 有冇抗爭，有冇啱定錯？ 你要執佢都攞。 即係講個原則問題。 但 係 其實問題喺嗰集嘅節目裏面咧，你覺得即係 唔係我都咁同阿毛講 咁德高望重、咁有經驗嘅 人哋多輝 係啦。 唔係我都係 劇輝， 根本係一個咩人啫？一個新人啫嘛。 我都係同咁，我咁同阿毛講，我話政治嘅論述，我哋政治去打交。 嗯， 好啦，好，我哋话唔使讲下其他嘢嘅、嗯，不过即系嗱，大家都要明白就系、是，一定要明白一样嘢， 嗯， 长毛或者就陶君豪都好，一个俾郁敏打或者郁佢哋其他身边嘅人打咁耐嘅，佢哋今日作出 要 释 放 咧， 就真系好似缺题咁样。 有啲可能话，有啲人话，有啲人话，屌你长毛太撚迟啦咁样，但我觉得大家点？ 唔系呢个就系我想讲嘅第二个问 题。唔系，但系我觉得大家都要俾啲体谅啦。即使陶君豪都一样。陶君豪同阿毛，我觉得即使陶君豪又好，或者阿毛都好，如果佢哋今日去做一个反击，我都唔会话人迟，我只会讲 ，OK， 你哋 just do your best， 即系你哋自己去讲一啲合理嘅说话，要讲得出，讲得中，同埋咧，我自己觉得就系话咧，就系、是、尽量减少人身攻击、嗯，因为有一时人身攻击咧，人哋对手就炸 起，系啱，呢、這个绝对系， 你一定喺政治上去激发 咗你， 我同佢咧都有一个咁嘅咩咧，即系因为你好捻兴嘅时候咧，就当系 就 losing control 平时饮酒咁样， 冇错冇错， 喺度乱鸠咁噏，即系你同屋企人嗌交嗰啲嘢啫嘛，其实根本就全捻部都冇捻道理嘅呢个世界啲嘢，总之你收声啊，扑街咁样， 咁啊 变 咗 打柒你咁， 咁啊变咗意气之争咯。 但系如果你喺公众嘅角度里边，我一定想听你嘅论述， 系 听你嘅意识， 因为你私怨关我咩事啫？佢咁講㗎嘛，會 即係你冇即係例如佢嗰次喺嗰、那個 即係只會減分就唔會加分嘅嘢嚟。 有線電視嗰個節目裏面，我冇心機聽，我估到佢咁嗌交，因為點解咧？我哋啲人嗌交咧，以前嘅做法就係、是、我講先道理，咁我起碼阿銘你講嘅時候，我 drop 低你啲 point， 咁我逐點駁嘛，唔撚喺度咁樣交鋒㗎嘛。嗰啲係似嗌交同屋企人啊，同你老婆啊，同你條女嗰啲嘢嚟㗎嘛。基本上是完全冇道理嘅嘢嚟， 唔係不過老實講，阿土，如喺上次鄭錦滿就好撚過分嘅，即係因為佢即使阿毛講話，譬如話屌你唔叫鬱敏出嚟釘磚頭，咁都合理喎。鬱敏成日都叫人， 我唔敢聽，我知阿毛好撚， 唔係，我覺得 OK 嘅阿毛嗰次，因為嗰次好簡單，譬如話鄭錦滿成日喺度講撚好撚巴閉。屌人哋即刻問你啦，咁鬱敏唔撚出去頂，鬱敏而事實上真係喎，喺個節目度講話屌你媽打鳩人啦咁樣，好似上次開會咁樣，同阿李卓仁講，出去打鳩佢啦咁樣，李卓仁即刻駁鳩佢，你唔打，咁咪真係喎。 跟住你話佢呢個 coward 啦嘛， 咁然後 懦夫嘛，你揸住個麥係嘛？ 點解你知？ 我頭先食飯啲人喺度周圍喺度， 唔係我喺上邊， 你原來你都打揸大聲公， 唔係 佢唔使揸大聲公， 我 喺上邊大啊屌！ 唔係我喺上邊個觀眾席講，我話屌懦夫，你出去打啦，屌你老尾！你喂好簡單，陶君豪叫人出去打，屌你老尾，你自己唔出去打啊？都戇鳩鳩，然後就話：哎呀屌唔係啊，我係60歲，我走，收皮啦，屌你！你叫人出去打，你自己出去打啦，吴家铲。 唔系你唔够打一件事，我60歲，我50歲，但系我起码打输，但系起码我都身先士卒嘛，屌。 冇错啦，唔系我都会尊重你啊，即系譬如好简单，如果保安拦住你，屌你咁戇鳩佢咯，即刻哇乜捻嘢都掟，好简单，我就问我即刻问啦，喂，屌你之前掟个杯，梁振英你都够啦咁掟咯，屌你冇即刻攞阿谢伟俊个杯一嘢掟埋过去阿陈亚南张台 ，so what？ 再甩手啊嘛，屌 ，so what？ 系咪先？屌你唔肯掟唔肯掟啊！好简单啫嘛。 唔系，所以其实咧，要阿毛即系嗱，佢面对一个咁大的挑战嘅时候咧，我哋要帮佢整理一下呢啲 Q&A 嘅。 系 model answers 嘅。点解咧？我哋以前嘅训练咧系唔会搞督挥噶嘛。 嗯。 或者 cat 挥啦，我哋叫即系女人对女人就叫 cat 挥啦。 Whatever 就叫督挥啦。 Whatever 喂，呢啲咁样嘅抢麦嘅嘢咧，其实我哋都系唔习惯。因為我哋做慣節目，梗係慣啦，屌你係咁攝啲位係咪？但係咧，如果你去到啲咁嘅環境裏面，你要冷靜啊嘛，你要講啲嘢係講出道理出嚟咧，其實有難度嘅，因為你係會癲狗咁樣噶嘛。 嗯， 黃毓民就好熟嘅啦呢啲嘢，就算佢點癲都好，佢講到少少道理出嚟，咁人哋覺得佢唔係。 唔係，即係我覺得咧，其實因為佢自己咧，因為毓民譬如佢把口佢好叻啦，嗱佢把口好叻，佢一噏一柒都得。但譬如好簡單，我哋噏乜嘢咧？好撚簡單啫嘛。你鬱乜嗱？你好簡單，你揾啲人圍鳩長毛，然後屌鳩長毛唔拉布。我而家問你啊， 你千鸠几个议案俾周浩成 cut 得到得个几个啊？然后未捻倾过你嘅修正案啊，对唔捻住啊？ 唔系，所以阿毛嘅反弹咧，完全有道理嘅。你谂下，无论佢上去对郑锦满，甚至乎由爆破玻璃，即系法国佬嗰次，佢系咁俾啲本土派咧屌柒佢，即系我完全理解。因为点解咧？即系你人哋将你喺个激进嘅 icon 咧拉落嚟嘅时候 ，yes， 冇错。 喂，呢个老实讲， right. 你喺我以前我已经系最激进嗰个啦。 You're right， 扑街 ，CCTVB 都揾我访问，就系用 跳车派啦、 啊。唔系，佢就揾我做呢个主题啊。佢就话陶君衡你以前咁捻激进，而家你点睇嗰班友啊？咁我话我听日诶离开香港啦，屌一个礼拜之后你先揾我啦咁样。但系我都要问一个问题就系、是，喂，我都会心理不平衡噶嘛？喂，以前我系最激进个 icon。咁我覺得呢套嘢係唔得嘅，激進還激進啦，做唔撚到嘅，咁我點答你咧？屌你！喂，呢個係阿毛點解發撚曬爛渣嘅原因啊？唔係呢個我係解釋到，我亦都理解，所以我撐佢噶，我咪 send 個 message 俾佢咯。我話你句嘢解撚得通噶，佢老婆走去登自己呢一個嘅想上去嗰啲交友網站啊，咁你唔撚係一雙肉臂千人枕啊？屌你！你唔係想一雙肉臂千人枕，你做乜？將嗰啲嘢交個網站啦，我屌柒你！ 喂，你講嗰個又同頭先阿明講嗰個温泉嗰個又唔同 啦，又唔同一樣嘢。 阿 陶， 呢個係我嘅原張 interpretation 啦。 我講得清楚，呢個係陶君衡嘅 interpretation。OK？ 喂，我以為佢講緊呢樣嘢啊！ 長毛絕對唔係咁樣。 哦，咁佢唔緊要。 長毛絕對係講一雙肉臂千人睇。OK， 係黃仁達自己擺上去嘅。12月16號，大家快啲睇。OK， 未刪嘅原來。快啲睇， 一四年系嘛？ 系2014年12月16号。 咪当自己嘅老婆系 A V 女优咁捻样咯，简单啲讲就系。 咁我唔系啦，咁我又唔系咁讲。不过我嘅意思就系话，你黄仁达，屌你老尾都未捻完清场，仲勾团不停喺度搞紧，有好捻多人俾人拉。屌你老尾自己走去日本又玩、啊。哇，好簡單，人哋 叫佢走嘛，你有冇諗呢樣 嘢？可能係咯，我唔知。但譬如嗰個陳秀慧，喂，佢仲話孫中山革命失敗嘅時候去邊啊？去日本。屌你乜人哋孫中山唔係去玩啊，仆街！人家孫中山去籌錢，去宣傳， 佢難夾， 去搞二次革命。屌你老母，你收皮，你去玩，你浸温泉，你飛彈高山，好清楚嘅。讲紧完， 即系话呢个人，呢啲人系无耻到点咧？明明你去玩，好心理都即系献丑不如藏拙啦。有乜理由登自己张相喺嗰度嘅？ 露个背脊啊！屌， 即系你去玩，你都冇俾人知道啦。 冇错，如果我做嘅话，即系例如话有人俾 order 我，同翻你唔可以留喺香港嘅嗰阵时，因为我要清场。 Stupid， 咁咧。我都唔会好似佢咁样， 唔系，但阿土你 咁，但系长毛呢句 讲紧上系法国啊， 阿土你还佢公道啊？个公道就系咩咧？喺金钟清场之前，佢系被捕嘅。OK， 你一定要还佢公道，即系话佢唔系话人哋叫佢走，佢要走，系佢的确系俾人拉咗先嘅。 有冇告啊 ？OK， 有冇告？嗱、okay? ，有冇告我唔知道，但系一定要讲清楚一样嘢俾你听。 点解冇俾人告啊？ 唔、就、系、是，我一定要讲清楚一样嘢俾你听，你听埋就知啦。就系、是、当日喺九龙城裁喺九龙城裁判法院对面九龙城警署，我同郑锦满，而家佢入不宜久啦我同郑锦满一齐系踢保嘅，黄仁达同佢太太倾完之后，黄仁达系即系接受过嗰个嘅下次翻嚟啦咁样。我屌你老尾，你搞革命啊！你做乜听警察讲啊？警察叫你下次翻嚟，你下次翻嚟啊？ 即系话佢冇事咯。 你咁都冇 guts 嘅，点解啊？ 唔系我嗰阵时候我 黐捻线啊你！ 阿明，我已经讲过，佢喺旺角清场之前，有人拉佢话有几十条罪。佢講到自己咧，成個呢一個嘅孫中山咁撚， 查撚曬啦嗰啲證據， 啱啦， 佢查撚曬啦，揾唔翻啦而家啲證據。 我從來都覺得呢個係一個 plot 嚟嘅。 嗱，你唔好話 佢同阿爺係互相配合一個 plot 嚟嘅。 我唔係咁話。 老實講，你四五十條罪，佢咪講到自己好撚慘啊？做咩唔撚告你啊？ 喂，佢唔係話唔好攞光環嘅咩？譬如我喺度話山東街咁啊，話我新界東北有三條罪，屌你老母！你話我搶光環，你五十幾條罪，咁你唔係搶光環咩？ 冇咁簡單啫， 冇咁講啦，屌你老尾！ 佢同法國佬喺呢個咁嘅環境裏面冇俾人告，呢個已經係好撚可疑嘅問題。 法國唔係啊，佢嗰啲撞玻璃嗰啲人啊，混咗三個月啊，你咁撚大支嘢啊！法國佬係而家係置身事外啊！ 當然啦， 置身你出過咩聲明啊？你出過咩聲啊？你點幫佢哋啊？ 仲有今日有一個人啊喺網上面講啊，佢話去射狗啊，即係話射嗰啲差佬啊，然後俾人判半年啊。 咁撚慘啊！ 你講乜撚嘢啊？你有乜？你係咪義士？你點樣幫呢啲義士啊？我仲要問啦，我仲要問啦，熱血公民，我仲要問你熱血公民黃仁達，你點樣去幫梁天琦及其他黃台仰等人？個律師係邊個揾嘅？你講啊！邊個揾嘅？而家上庭嗰個律師邊個揾嘅？ 個鬼佬係邊個？ 個鬼佬邊個揾嘅？台灣人知唔知啊？ 你講啊！我唔識。 我唔撚講，但係總之係泛民嘅人。 OK。 講乜撚嘢喺度？收皮！真係收皮， 即係泛民你需要佢嘅時候你就借佢嚟搵個律師。 喂，我唔想講都講埋。我所知道嘅消息就係、是、黃台仰嘅媽咪係搵楊岳橋嘅團隊幫手。OK?OK。然後最後楊岳橋將個電話去交返俾梁天琦。因為佢覺得 好撚大鑊， 唔係好似梁天琦處理會比較好少少，咁佢都會幫佢手嘅，因為最後真係有一個外國嘅律師啊嘛，外國嘅律師邊個揾㗎？你揾㗎？屌，梗係民主派嘅人揾啦，你埋連宇增啦，睇下連宇增篇文啦，你揾㗎？你揾啦，揾唔揾到嘛你？之後都係你哋好撚憎嗰班人幫你搞嘅，你話幫義士，幫乜撚嘢義士咁撚巴閉啊？出嚟啦，企出嚟啦，屌！ 休息一阵。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 一百八，好特别，我系萧若元。